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那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有这么一个夏天的夜晚，外面电闪雷鸣，妈妈把儿子抱上了床。当妈妈正准备关灯离开的时候，儿子战战兢兢地向妈妈问道： 妈妈，今天晚上你能跟我一块儿睡觉吗？ 听到儿子的话，妈妈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对他说道：不，孩子，今天晚上妈妈还是要到隔壁和爸爸睡，赶紧睡吧，明天见。说完话之后，妈妈向门外走去。此时她听到儿子在床上低声地嘟囔着： 爸爸就是个胆小鬼，真没出息。 话说这天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啊，带着自己特别调皮的孩子去看他的私人医生。这个私人医生性格向来非常的温和，他并没有制止这位母亲带来的啊他五岁的非常调皮的儿子在隔壁房间里乱翻的行径。但是最后啊，隔壁房间里头传出了一阵非常大的瓶子破碎的声音。听到这一声巨响，这年轻母亲啊继续非常骄纵的在私人医生面前为他的儿子开脱。 非常抱歉医生，我希望您别介意我的孩子在隔壁房间里玩，其实孩子就是这样。 听了这位年轻母亲的话，这医生已经气得不得了了，但是他毕竟性格温和，于是这位大夫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那没关系太太，我一点都不介意，让他随便胡闹去好了，您也不用担心。我相信您家的小约翰他不会总是这么闹来闹去的，只要他碰到了我隔壁房间里的那些毒药，我相信他马上就会安静下来的。 这一天，在路边的一家小面包房里，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向老板问道： 先生你好，这种蛋糕怎么卖？ 25美分2个。 那么一个多少钱？ 13美分，小子。 那太好了，我要花12美分买那另外一个。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天下午，小威尼跑到了厨房里，对自己的妈妈说道： 妈妈，不好了，爷爷在卧室里摔倒了。 听了小威尼的话，妈妈赶紧往卧室跑，可是她发现卧室里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她非常恼火。小威尼，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再也不许这么撒谎了，听见了没有？一看妈妈真着急了，小威尼赶紧解释： 妈妈，我没骗你，我是怕你着急才那么说的。爷爷其实是从卧室的阳台上掉下去了。 小苏珊非常疼爱的一条小狗死了，她的爸爸正在努力地安慰着她。 小苏珊， 你的这条小狗它的死并不是你的错啊。另外换个角度来讲，也许这条小狗它死了之后就会上天堂，会和天使在一起，所以你不要太难过了。 听到爸爸的话，小苏珊不哭了，她抬起了头向爸爸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爸爸？天上的天使真的都愿意跟一条死狗一起玩吗？ 话说即将毕业的驾校新学员米哈伊先生这天正在接受最后一轮口试。 米哈伊先生，当你开车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突然路口亮起了一个红灯，你该怎么办？ 我会马上停下来的，教官。 那么如果你看到的是绿灯呢？ 那我会马上开走的，教官。 如果你看到的是黄灯呢？ 这个嘛，先生，呵呵，这恐怕就要碰碰运气了。 伤心，只是幸福啊。 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这天在巴黎的一家成衣店里，一位先生正在跟这个成衣店的裁缝吵架。 什么？你说什么？做一套西装要8天，上帝只需要6天时间就把整个世界都造出来了。 所以说嘛，先生，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这就是他造的世界，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话说这天下午，有俩女士在咖啡馆里聊天。 Lucy， 你简直想象不到，最近我丈夫他老了很多，年纪虽说不大，可他额头上的皱纹却出奇的多。 哦，你丈夫头上的皱纹？那你丈夫头上的皱纹多成什么样了？ 多成什么样？反正是密密麻麻的，很难形容。我这么跟你说吧 ，Lucy， 我每天早上看我丈夫在镜子前面戴帽子，就好像是看他在往头上拧螺丝钉。 太太最近刚刚生了个孩子，可是这孩子特别的吵，总是让卡尔太太心烦意乱的。这天晚上，卡尔太太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她打电话给正在加班的丈夫诉苦。电话那头的丈夫听了太太的话，赶紧劝道： 亲爱的，千万别急，遇到这种事儿一定得冷静。我教给你个办法，要是咱们的孩子再烦你，你就静静的从1数到10，这样就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了。 听到丈夫的话，卡尔太太愣住了，过了好半天，她才恍然大悟的朝着电话那头喊道： 好啊，你个该死的，原来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吵到最后你都不说话了，你都是在数数呢，你是不是每次也都会从一不断的数到十，是这样吗？ 听到了电话那头自己太太恶狠狠的话，卡尔先生并没着急，他等太太把话全都说完了，然后他非常和蔼可亲的回答道： 不，亲爱的，你误会我了，我怎么会那么笨呢？你和我吵架的时候，我通常都会从一直接数到1000，这样比较省事儿一点。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这么一天，托马斯先生因为要赶去做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所以一大早就起来，匆匆忙忙地出了家门。可就在他带上房门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个房门的钥匙已经落在了厨房的餐桌上。不过他家的厨房后门是从来不上锁的，他可以绕到后门去试试。不过要想进入他们家后门的厨房，他必须要先爬过一道6英尺高的木栅栏，这对于托马斯先生来说有点困难。不过托马斯先生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经过观察之后，他发现自己的汽车恰好就停靠在那个栅栏的边上，他可以先爬到汽车顶上，再爬上栅栏，然后翻进去。可不巧的是，那天早上托马斯穿的是一件紧身牛仔裤，在他爬上汽车车顶之后，一条腿已经登上了栅栏，可是因为裤子太紧，另一条腿无论如何也抬不过去。正当托马斯在栅栏上骑虎难下的时候，他抬头望见了他的一个邻居正朝着他这边笑。托马斯感到非常的难堪，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那个邻居对他大声喊道： 嗨，托马斯，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你等等。 说完话之后，邻居就跑回了自己的屋。托马斯看到这一切，心里涌起了一阵阵的暖流，他相信这个好心的邻居肯定是去屋里帮他搬个梯子。于是托马斯心里充满了感激，静静地在栅栏上等待着。没过一会儿，邻居带着他老婆匆匆从屋里走了出来，对托马斯喊道： 好了，托马斯，你现在可以继续翻了，我只不过是想让我老婆也跟我一块看看，你翻墙的动作简直是太有意思了。 话说这天啊，焦尼先生在路上碰上了好久不见的洛克，看着洛克脸色不好，于是他赶紧问道： 我的朋友洛克，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不是教你吗？哎，说来话长，我养了一只狗，不过我发现我养的这条狗，它经常在我的屋子里随便撒尿，于是我就把那条狗暴揍了一顿，然后把它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你这么干有用吗？ 当然有点作用了。一开始我想这是惩罚它，让它长长记性的最好手段。我量它以后再也不敢在我的屋子里随便撒尿了。可是 什么洛克？ 可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从那以后我发现那条狗并没有改掉它在屋子里随便撒尿的习惯，它只不过是每次撒完尿之后就会非常主动地从窗户里跳出去。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